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悲伤欢喜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维他命 C， 就像 ABCD 1 2 3 哆瑞耶咪， 啊啊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 早睡 早起 Say cheese cheese。 你的眼泪惊天动地，神经兮兮， 啊啊在我怀里亲亲 baby 甜甜蜜蜜， 啊啊刮风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 啊啊陪你吹风 陪我淋雨打个喷嚏，恭喜恭喜。 跳舞应该也很在行，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听到周华健的幽默，还有了苏慧伦的俏皮，我想这首歌来迎接周末也还是可以哈，可以的。有时候幽默和俏皮需要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下，也只有在不紧张足够放松的状态下，才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迸发出一种闪光点，让幽默和俏皮的感觉出现。当然也有人哈，或者在紧张的时候也会有幽默感，那可能真的就是在骨子里头，骨头里面都是满满的幽默细胞组成的人。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12月14号星期五的下午，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你好，我是 DJ 戴毅，有请 JJ 林俊杰 I'm Alive。 When I fear the sky might fall and no one will hear my call, I take a breath and see I'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 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am every soul.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收录在了 JJ 林俊杰2014年的在12月份发行的专辑《新地球》当中。 Yes, I am。 当然，里面听到的是两个人的声音，不可能是 JJ 林俊杰一人分饰两角哈。就算是分饰两角的话，音色上能够的确听得出来是有差别的。另外一个一定要强烈介绍一下 Jason Mraz， 两个人也是在某一届的金曲奖当中在舞台上有了一次表演和合作，开始了双 J 的合作，也开启了一段跨国际的音乐交流，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说两个人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共同来创作填曲填词作曲，才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 I am alive。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的直播，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是戴毅，有请 Tank 吕建珠、陆明溪。 是我听过最美丽的旋律，这细水流过的声音，永久传流不息。南风的流动，穿过想象一场梦，像就这样静静享受那最温暖的梦。 很多人熟悉的吕建中这个名字来说，可能 Tank 还是更加熟悉一些。他的新歌叫《鹿鸣溪》。Tank 吕建中，他是中国保有台湾的阿美人，也是因为自己的族人血统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他作词作曲写下了一首歌唱自己家乡的歌《鹿鸣溪》，也是表达了对于家里人的牵挂和爱，里面还加入了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歌谣，所以听上去真的很有味道。我相信在年末的这个时候听到，可能会让很多人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长辈给你唱过的一些歌谣。离双节不远了，元旦和新春，不知道今年不管是过元旦也好，还是过新春也好，你是否要回家？ Pull on my face, cry baby. And you call it weak,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

昨天晚上我回家路上的时候正好比较晚了，天上挂着的月亮是上弦月的形状，还没有月满成圆，所以我突然想到了关于月亮的歌，想起的老歌里面就有这一首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当年代表作应该说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就是这一首了，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一首火起来的当代流行金曲，而且这首歌呢也算是展示了刁寒的词曲创作能力，是由他本人来填词作曲的一首歌。他曾经在一次专访当中提到说，花好月圆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来的感悟哈，送给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在创事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刚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社会或者说面临所有人的时候，很想找一些装饰让别人感觉我们自身是那么的完美，但其实到了最后呢，内部的力量继续爆发出来的时候，是你的能量不可阻挡的时刻，人们在那个时候会忽略掉你所有的装饰和你的容貌，去感受到你内心的真正的动力。所以我想这也是刁寒想要说给更多的人一段很有能量的话语。好，从1995年的1月1号发表的专辑《春水似年华》当中的《花好月圆》，我们回到时光飞逝一般即将过去的2018年，已经是进入到了2018倒计时了。12月14号周五下午，希望这个时候你手边的工作，也都算是可以基本捋清了头绪。即便说今天完不成，2018年所剩不多的十几天，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won't fall to the ground on my knees.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e. I lied for you, baby. Died for you, baby. Cried for you, baby. But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e. For you, baby. Only you, baby. This I do, bab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e.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e. Puss Kiliani Done for me，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周五工作的朋友，可以准备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戴毅报道了。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半生不熟朋友的留言， 老掉牙的爱情影片，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哦， 无意间总踮起香烟，像是掉念某一种想念。 你和我和他之间，有没有同样一种寂寞在蔓延？是习惯独眠，我害怕改变。你和我和他之间，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交叉点？也许某一天某个地点，你等待的人才会出现。 在听过往的一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就这些歌真的很好听。当时写歌的人也很注意旋律性，唱歌的人也不赖哈。戴爱玲和窦智孔的合作《你和我和他》之前，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了2004年发行的电视剧《爱情风暴美丽九九》当中的片尾曲。要知道那个时候窦智孔真的是帅炸了，一点不比现在的年轻男演员差。跨